第180集，你可以看一辈子。 菲兰怎么样了？她还在医院吗？ 已经醒了。她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吓坏了。等她缓过来，肯定会来看你的。去年她刚在咖啡店遭遇火灾，这次又出事，而且还是被绑架，对他影响很大。我和他妈妈商量，让他休学去美国待一年。如果他喜欢那边的环境，那就不回来了。 也好，这里也不安全。 我其实很早就安排了保镖接送他上下学，他去哪儿都有人跟着。我以为起码学校是安全的，没想到方志旭会钻这个空子。 这不怪你，我们低估了方志旭，只把他当成了一个叛逆的孩子，却没料到他会这么轻易就转变成罪犯。 他的心理问题原本就已经很严重了，我们跟他的父母谈过，强烈建议送他去看医生。他父亲不以为然，或者怕丢人，不承认他有问题。他一定是在炽天使上被他们注意到了，钻了他的心理漏洞，对他进行了洗脑和利用。然后你在网上被污蔑的事又成了导火索，直接导致他做出这种极端行为。 他才十来岁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 任毅虽然恨方之旭，但同时也觉得痛惜。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原本有无限的未来，即便他心里有问题，如果没有邪教恶意的引导，恐怕也不会干出这些事。 我们怀疑他父亲长期家暴他和他母亲，但是没有证据。他母亲20年来曾经4次就医，都说自己是摔伤、扭伤、车祸。那些伤一看就是被殴打造成的。方志旭自己倒是报过警，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。 任毅倒吸了一口气，预感沉重。警察和消防员都是贴近群众的前线力员，凡尘俗事、家长里短，他们看得最多最全。绝大多数被家暴的女性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敢出声，只能不停地在痛苦和无助里徘徊，而有时候她们什么都做不了。 她被捕之后一点沮丧的情绪都没有，反而显得很轻松，而且毫无悔意。可能是我从警时间还不长，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嫌疑人。 她会是一个突破口。 我们正在审她。 如果他不开口，让我跟他对话，也许他愿意告诉我。 你的伤还没好，先别考虑这个。 抓到紫燕才是最迫切的，为了避免更多这样的悲剧。 看情况吧。我们别说这个了，我是抽时间跑过来的，一会儿就要走。离开这里，我就全是办案。在这里，可不可以只说我们？ 好啊，只说我们。 任毅温柔一笑，一眨不眨地看着龚应贤。龚应贤转了转眼珠子，小声说： 你说喜欢我很久了，是多久？ 很久就是很久嘛。去年。 具体一点。 一开始是知道你的身世后，开始格外关注你，发觉自己喜欢你是陈佩第一次提起面具的事。你看起来很痛苦，我突然意识到你的情绪好像变成了我的情绪。 那么早？ 龚应贤低垂着眉眼，突然沉默了。任毅知道两人大概在想同一件事吧。 那你还跟那个演员在一起？ 我要郑重地解释一下，我跟齐潇没有谈过恋爱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在我喜欢上你之后，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。那天在演唱会碰到是个意外，如果不是你…… 他回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竟还是会觉得难受。 因为你说了那句话，我不想让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，所以 你是骗我的。你喜欢我，却告诉我你不喜欢我。 跟你说我恶心。 龚应贤握紧了拳头，懊恼地捶了一下床，他不知如何形容此时的心情，愤怒、后悔、不甘。造化弄人罢了。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喜欢你的吗？ 什么时候？ 就是那天晚上。 闻言，人已顿觉眼圈一热，一股酸意直冲鼻腔，他别过了脸去。他们一直以来的互相猜忌、互相欺瞒、互相伤害，都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有一个人敢说一句真话，谁都不必痛苦怀疑，谁都不必经历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。龚应贤将脸埋进了仁义的肩窝，轻轻吸着鼻子，回想起自那夜至今发生的种种，除了后悔还是后悔。他们本来可以早早就心意相通的，为什么要互相折磨这么久？ 我们俩是不是傻逼啊？ 可能是。 龚应贤抬起头抹了一把脸，难过地说， 我不是真的觉得你恶心，我说的都是气话。我看到那一幕就气得想打人。 我说的也是气话，在我心里你什么都好，哪里都是我喜欢的型。 仁义看着龚应贤的眼睛里是丝毫不掩饰的爱意，他微微一笑， 还好都过去了， 以后没有误会，也没有违心的话。 没有，再也没有了。 龚应贤轻身过来吻住了仁义的唇，他不敢用力，生怕碰到仁义的伤。那一吻极尽温柔，也极尽深情，仁义也浅浅回应着。这一吻仿佛给他身体注入了无限的力量，让他在这一瞬间连病痛都感觉不到了。吻毕，龚应贤又小声嘀咕着， 我还没把铃兰的标本送给你，那天就想给你的，结果被严爵摔坏了。修好了之后邀请你去我家，结果我们俩又被关冷库里了，好像老天爷都在为难我。 你是真的打算用它跟我表白吗？ 被你抢先了。 你可真有创意。 当然了，铃兰是我养的第一只蜥蜴，对我有特殊意义，它的标本形状也很特别，我想了好久呢，全被毁了。 嗯，谁说的？那是我见过的最浪漫的礼物。 真的吗？ 真的啊，只有你这么聪明的人才能送出这么有创意的礼物。 仁义看着他发亮的眼睛，满心欢喜。 那张照片呢？我当时揣怀里了的， 还在你衣服里。等你出院了，我把食物送到你中队去，这样你每天都能看到它，想起我对你说的话。 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可是我怕苗苗给弄坏了，他总是爱扒拉东西。 哦。那还是放你家吧，再坏了就修不好了。 这时龚应贤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有些不舍地说， 我得走了。 白燕的事？ 嗯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住哪个酒店了，但就是不敢实施抓捕， 一直没找到机会。 因为他一直不出门，只有他的随从会出门，我们不敢打草惊蛇，连他的随从也只是跟踪。 只是两个人而已，那么难抓吗？ 有证据显示，白燕前段时间采购了很多炸弹原料。 仁义的神色凝重起来， 他本人现在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他很可能是故意住在人口密集区，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，他就有几百个人质。这种危险分子，我们必须找到万无一失的时机。 制造炸弹那么容易吗？ 对于化学专业的人来说非常容易，所以我们才那么慎重。不过他已经是瓮中之鳖，我们希望能活捉他。 同事现在先观察着，说不定还能发现更多同伙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着急这几天。 你要小心， 你要好好养伤，快点好起来。 我皮实得很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嗯，我刚才说我想见方之旭是认真的，让我审他。他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，可至少他还有点在乎我。 我会安排他，等你能出院的时候。 再亲我一下。亲不够啊，看你也看不够。 龚应贤又吻了吻他的脸颊，并在他耳边说， 你可以看一辈子。 仁义会心一笑。